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年龄比较大的听友大概听到这首歌呢，会立刻想起当年在北京音乐广播听过一档电台点歌节目，叫做音乐礼品卡。哎，那个时候好像在黄昏，就是有这首歌作为片花。没错，那个时候也是我陪伴你爱得更久点之前，有很多的前传啊，有全程都能点，还有邦邦带你听天下，还有最早的音乐礼品卡。如今呢，它还在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虽然可能有一些新朋友我们是刚刚相识，就像睡不醒的尔飞，他说我昨天真的找到了你这档节目的正确打开方式，很开心。今天呢，在你的声音陪伴下，我已经跑完了3公里，现在呢我在泡脚呢，准备听直播。好啊，这一天当中啊，在白天做完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工作中的角色之后呢，晚上可以好好的安排你自己的事情，这才是充实的一天。下面的歌曲呢是友情歌，这也是很多女孩子非常喜欢的。那今天晚上呢是来自摇啊摇啊花，要送给最好的朋友弗洛拉小姐。她说我要点播这首歌曲，我想告诉她，你做的点心真的无敌的好吃，你所有的努力也一定都会有大大的回报，希望你能够一直这么坚强果敢，干劲儿十足，把你的这个烘焙事业啊蒸蒸日上。所以呢，要送你的歌曲一定就是好多女生都最喜欢的了，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平淡的日子当中，因为有了友情的甜、爱情的甜、亲情的甜，也会觉得这一天就像好天气一样，可以珍藏在自己的心中。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 闺蜜是我们在人海茫茫中所选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且女人一定要有同性的好朋友，这样才会把一天在单位没有说满的4000字、5000字找朋友说完，不至于烦你的男朋友老公，让他们觉得你好隧道啊。可是女人最懂得了，只有有话可说才能继续做朋友啊。 10点半的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开往机场去接自己老婆回家的一位先生，他说特别呢把车停到了路边，然后想点播这首他学生时代的时候很喜欢的陶喆的《飞机场的10点半》。好吧，这位钮先生已经听到了这首歌了。 你也说很久没有听电台的点歌节目了，都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每到周四呢，真的是一个复古之夜，就像我们第一首歌《放你在心里》一样，一下子呢就打开了这个回忆的相册。现在几乎很多人都不再去洗照片了，都是以电子版的方式或者在手机里大家传来传去。如果真的有一本相册，那肯定就是年代久远的，就像这些老歌一样。当然了，这首老歌呢，把这个大门打开以后，终于我可以因为这首歌曲感受到了很多平常没有留言但今天晚上很想说话的听友。未知路上他说，时隔好多年再来听广播，竟是放你在心里这首歌曲，真是老味道的历届。做点歌节目我从2002年开始，我真的是经历了每个阶段大家最喜欢点播的歌曲，而此时此刻这首老歌播放的时候，我甚至都有想念，想说欢迎来到2003年的音乐里评卡。 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深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只要你愿意走向前， 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什么。我真的有点鼻子酸酸的，首先是因为演唱者他已经不在这个人间能为我们继续歌唱，二来就是这首歌里的歌词 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从2003年，刚才我说过了，如果是2003年的音乐礼品卡，到现在15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你的那份最好的爱有没有找到他，并且和他在一起精心的呵护这份爱。时间真的是过去很久很久了，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其实我也在思考，一档电台点歌节目到底还能够陪伴大家多久。如果有一天电台里没有点歌节目了，是不是就像我们生活里某一件小时候的玩具，我们再也不去玩它，但是会去想它。 好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雨珠子，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不足以收拾，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 有一种踏实，是你心里有我的名字。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关键词》，送给今天晚上的林涛朋友，他很想听到这首歌曲。有时候爱上一首歌，也是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或者是情绪刚好吻合意境。上半时段接近尾声了，这首莫文蔚的《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只能听30几秒钟，但我想这也可以让今天走在路上希望在电台中听到一首歌的朋友，你小小梦朋友开心一下吧。下半时段如果需要我帮忙的朋友，请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一会儿见。 没太多惊讶，总以为激情已升华，并不是热情 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贵州铜仁范庆山《我的乡愁》微电影节组委会近日宣布，本届微电影节将于9月22号在贵州铜仁万山朱砂古镇举办，导演尹力担任评委会主席。据了解呢，本届微电影节共设置剧情微电影、动画微电影、纪录微电影三个类别，共12个奖项，由国内外电影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对入围决赛的微电影进行投票。包贝尔电影导演首秀《胖子行动队》将于9月30号上映。日前影片举行春夏款特工装备 Fashion Show 主题发布会，导演兼主演亮相，现场揭秘主演文章包贝尔如何变身300斤的特工。《胖子行动队》讲述的是文章饰演的王牌特工 J 与包贝尔饰演的保安郝英俊为了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经历了一系列啼笑皆非、险象环生的危机故事。由高亚麟执导的电影《我是检察官》正式定档9月20号上映，成为了国内首部以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工作为主题的院线电影。电影围绕青年检察官石俊峰奉命调查家乡红豆山盗伐事件展开，面对亲情和正义的抉择，石俊峰坚守自己的使命，用情与理感化犯罪分子认罪伏法，彰显了法医容情的家国情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在9月6号周四晚上来到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周四的晚上很复古，所以会听到许多老歌。那下面这一首呢，是周杰伦的作品当中，可能不是在平常我们经常听到的，但是在今天晚上呢，有位朋友说，不知道是哪阵风吹得我好想青花瓷。 吹过了初青花，被风弄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走笔只此隔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古香古色，这首歌距离今天有十年之久，它是收录在2007年周杰伦的专辑《我很忙》当中的一首歌曲，然后在2008年的春晚当中呢，周杰伦现场演唱了这首《青花瓷》。时间过得飞快，十年弹指一挥间。那如果下面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可能也在记忆当中不断地搜索着这是哪一年的歌曲了。只做你的太阳五九，他说我觉得老歌真的很好听又经典。说真的，我特别喜欢再回首这首歌曲。那今天晚上姜育恒的那个版本没有在直播间，我们来听苏芮的再回首。 再回首，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共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和逼迫，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伴着我。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是最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我心依旧。 再回首，这首歌的原版就是来自于苏芮的演唱，他的首唱是在1989年的六月份，然后我们听到呢是在1991年的央视的春晚上，当时呢是姜育恒演唱，也是翻唱了这首《再回首》，被很多人所熟知记得。一晃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想必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会说啊，1991年我还没有出生呢，真的有可能。你想91年的朋友如今都27岁了，时间就是这样的飞快的速度带着我们往前走。后来的我们到了哪里，做了什么，也许都有自己再回首的那一刻所深知的岁月给予的礼物。